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折磨，笑容也寂寞，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爱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离开是最多，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谢谢你的爱，这张专辑是刘德华在宝逸星最后的作品，这一首呢也是一首风靡全国的名曲，全球销量过百万，也为刘德华囊获了多个音乐大奖。这是刘德华跳槽华纳之后还专门从前唱片公司要了这一首歌，做了一个粤语版本。

张清芳、蔡琴和王菲誉为20世纪华语歌坛最值得聆听的三个女生，而如今她们都成了怀旧的代名词。张清芳也早已经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可是现在再听到她的声音，那样纯净的在耳边飘荡，直击你最脆弱的神经。原来这样的年轻也终会老去，原来这样的深情也终将归于平静。这是来自他演唱的《有情人总被无情伤》。继续来听吴奇隆《烟火》。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，仲要是自己一个人，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，我都算是很大胆。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，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，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，死啦！我都唔知应该讲啲咩好。原来他是由台湾嚟嘅，他仲以为我是本地人，仲赞我比起本地嘅女仔靓得嚟摩登啲添。 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小心走进悲伤的森林，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又在午夜里惊醒，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起惊慌失措的眼睛，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依然靠在我怀里，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林荫双双的街头，忘了我在找什么，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，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，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里，是否触痛尘封的记忆，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，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里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。 于是我剩下来那个礼拜的行程，就是同一个男仔在一起，一起在长城上边看我们祖国的风光，我们都很陶醉，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，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，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。佢同我讲咗句说话：我是留烟，而你是一团火。佢一缕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，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：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，烟就会飘走，火就会熄灭，而两者都不再属于一处地方。 总是一次又一次不小心走进悲伤的森林，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又在午夜里惊醒，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你惊慌失措的眼睛，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依然靠在我怀里，孤孤单单一个人走在林荫双双的街头，忘了我在找什么，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，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，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里，是否触动尘封的记忆，总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，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我的心里。

有寂寞般跟着飘进灰暗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深深的情感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？找不到方向，我在红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我在红天堂，有你说的爱，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 来自刘畊宏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座彩虹天堂，它是我们的梦想，无论悲伤难过幸福快乐，我们总会怀揣着这一座彩虹天堂，穿越苦难，走向自己幸福的方向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黎姿演唱的《情深海更深》。那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雨怎何负